200元电子礼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每月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3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空气清新，光照充足，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4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啊，来看看路况。那目前呢，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是比较畅通的。另外需要关注的是莲石路一线呢，五环到二环之间进城的方向全线车多流量大，其中莲石东路五环到四环间进城方向压力更为突出。杏石口路汉河路段呢进城方向车多，复兴路玉泉路五棵松路段进城方向车多。重点提示一下富石路，在富石路富裕桥进京方向路面移洒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车拥堵比较严重，队尾都排到了金鼎街路段，请车辆呢提前进行一下绕行。西二环以官园桥为中心节点，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西二环南段蔡户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持续车多的。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7:33在建外大街14号向您问好啊！我是王一。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对，今天有跟女主播一起上节目了。 耶、yeah ！ 哎呀，天亮得早， 我开心， 心情特别好， 吃得饱。 欢迎大家，尤其早起的朋友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对， 哎，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对， 你看我们见到小葵，眼科主任助理。眼科主任助理那个李助理说了，在建德门向主持人问好。 哇，大家都开始上班了呢。 对，黄达说，主持人早上好，您也好啊，早起的朋友都辛苦了。皇城里的四爷说，哇，有美女 耶、yeah, 我也很开心，因为早上起来吃很饱，精神面貌好 的，然后才来 对 主持节目呢。 我最近发现早上起来吃得饱，然后呢说话都很开心，不说话的时候都在想开心的事儿。 是是，还有朦胧啊，善于等候啊，黄达也说了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早上好，朋友们，哎，欢迎大家跟大家互动一下吧。今天是不是有特别的话题跟大家说一说？ 是是是是，嗯，对你把这个页面调到互动界面上来啊。哇，侯建军， 我来了。 钱的事情，小云于进锅。 这个 汤智齿， 这个云就说了：“两位主持人好，来报个到。” 嗯，下雪天可爱多，老梁哥大爷，哎，这是念什么灵啊？昨天还想珊珊呢，今天就来了，欢迎。 我听见了， 对对对。 而最神的是这个于静郭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人家问好都是我来了，开一个小车的小红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总之啊，马老师、蚂蚁、华岩、詹詹啊，钱的青春啊，钩子。还有在钱塘江向我们问好的， 我 谢谢谢谢， 太帅， 真的真的真的 帅气了。 咱这样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也早点说出来。 对， 今天要说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日本啊，把自己国家这个成年人年龄的标准往前提了， 就降了点，是不是？ 对对对，岁数是变小了。 对， 就是之前他们是20岁在日本才算成年的，现在不是了，打18，跟咱一样了。 好看，那今天要聊哪些方面呢？ 所以 这有关啊， 就是你说年龄是成年了，不一定行为举止都是成熟的，对吧？所以咱今天就反其道而行之啊，各位，咱分享一下，你觉得什么行为，无论是你的、周围的人呢，尤其是比你岁数大的人呢，什么行为叫幼稚？ 就是说 这干这事儿特幼稚， 就是干这事儿不太符合他的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儿，对吧？ 啊，对呀，反正就是像小朋友了呗。 对 不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吧，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一下，聊聊您认为哪些行为有点幼稚。 对，美食是，哎，苗山，你吃豆浆和油饼了吗？ 吃了，今天吃了糖油饼。 今天吃的升级了，糖油饼和豆汁儿， 可棒了， 酸甜口搁一块儿的感觉。酸酸甜甜，就是豆汁儿加糖油饼。姬景泉呀，瑞鑫啊，这一直听这节目就没互动过，别去呀，干嘛呀？这是 别慎着了，赶紧的吧。 雪莲、三顺、插兜、小华，是吧？赵斌、宝贝儿， 这个哎呦喂就说了 啊，就闻啊。 我早晨吃的白菜馅饺子， 哦， 我猜昨天晚上吃的也是白菜馅饺子， 因为是剩的。 对， 你这个想法就很幼稚啊。 哦，是吗？ 对对，各位朋友，咱们这个名儿这个不一点了啊，幼晨呢、老谭都看见了。这个奇葩事儿咱就说说，您觉得什么事儿是特幼稚？呦喂说，我婆婆早上起包的。 哇， 厉害了， 这个真是特别暖心。你知道早上起来老人还得为您起一大早，真是 不是包出这一天的来吗？来说说啊，您觉得周围的人、自己或者比您岁数大的人干什么事儿是幼稚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一说，随时跟我们互动吧。啊，咱们这个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其他有用的信息，像天气呀、像一些实用的各种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先来关注特别有用的天气情况哈，早上起来不听天气出门，有时候穿衣服不合适。 嗨， 对吧？ 你这是说我吗？ 对，今天早晨呢，晴，偏南风一二级，气温0到4度，相对湿度55%。 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等到了晚上夜间的时候，多云转阴了，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也挺凉的，0下1度呢、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咱们白天呀。咱北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昼夜温差也不小，您这穿衣服啊也别太贪这个贪凉啊，觉得哎呀呵热了背心儿。 我前天就是没看天气预报，出了门穿了羽绒服还带毛的，里边穿着厚毛衣，然后就看后背上这一层汗。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心里想了想不错啊，平时出这些汗可要跑40分钟呢、 这捂出来的汗是一样的吗？ 哎，我心里感觉是无论怎么出来的，肯定出一点，增加点代谢，是不是不错呀？ 棒！看看空气污染，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它一控制呢，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 二级、 洗车指数， 洗车指数 在下边， 在哪儿呢？ 最底下，呵。预计未来2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哎，洗车指数是 2， 哎，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你太贴心， 太贴心了。 提醒大家一下啊，咱来说说交通吧。哎，这要是这个经常出门去上海的朋友吧，是吧，得注意了。 哎，其实算是好消息。 嗯， 最快的上海往返北京高铁运行时间啊，将会缩短到4小时18分钟，而且票价不变。 对，这是谁说的呢？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4月10号开始，京沪高速线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有调整。一，使用复兴号动车组担当的列车由现行的7队增加15队，按时速350公里运行。另外呢，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列车2队改为上海站中道始发，调整后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列车改为40队。 哇，相当的密集啊。 对，最重要的是以后上海往返北京最快的 GI2 G17 运行时间已经缩短到4小时18分钟。 哇， 票价不变，二等座553块钱，一等座933块钱， 所以价格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担心。咱们提速不加价哈。 对对对对，这真不赖耶。 这真是，而且 我就经常往返上海。 真的，你去那儿干嘛呀？ 嗯，对， 吃一个生煎包。 那个千纯都说：“哎呀，师哥呀，这个是不是你老家？不是我老家。 你是不是” 我就老坐计时器。 为一个 4小时18分钟，真快。 吃一盘生煎包再回来，下午开会，对不对？ 啊，人不叫包，叫馒头。 生煎馒头。 哎， 对， 满都。 眼都鲜。 一堵气，对对是，就您这行了吧？您这外地话别说了啊，不是味儿。 好的， 说本地的事儿，说本地的事。 好好，咱消费者如果在北京的一些实体商场啊购物，可以享受无理由退货。 女同胞的福音呢？ 对，以前是偶尔商场、个别商场推出这种自己商场的服务， 对对对， 如今呢，北京的实体商场基本上都可以实现这个了。在近日由这个北京市工商局、市消协共同主办的“品质消费、美好生活 ”315 主题活动上，王府井百货大厦还有这个当代商城、物美 百货大楼吧？ 哦，好嘞， 这都给老字号啊， 宜家家居、居然之家。金源燕莎等10多家大型的商企联合就发出线下无理由退货倡议书。 嗯， 北京市工商局就表示，年内将会推动线下商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无理由退货制度，明示无理由退货规则。 这就是和线上商城 PK 的方法。 对， 就是你得享受到在那儿享受不到的服务。 我们拼的就是服务， 对吧？哎， 对 对对，就得有点服务。再来看看人市工商局挺忙的哈，昨天呢还对外发布了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质量抽检的结果，因为存在最高车速、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等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江苏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爱玛电动自行车、无锡宝岛机车发展有限公司宝岛电动车、天津巨大电动自行车有限公司新飞电动车等46款电动自行车被点名曝光，全市下架。嗯，此外呢，天津三商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永派电动车和天津市新市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凤炼黄电动车生产企业声称其厂名厂址被假冒。 对，这个凤炼黄特别像咱老字号的凤凰牌，对吧？爱玛电动车不就是周杰伦代言那个？以后这个艺人代言的时候也得了解一下这个商品， 对吧？对对对对，有没有好好限速啊？ 就是， 是吧？嗖嗖嗖的。再来说一个事儿吧， 这个取消互助献血之后， 哦， 用血情况持续受到社会的关注。 是啊，别到时候着急的时候没有。 就是 啊， 目前呢，全市的采血点增加到了增加了48个，还将在玉渊潭公园以及植物园新增2处采血点。北京市卫计委就表示了，目前全市的血液库存和供应正常，可以供应这个临床救治需要，没有接到影响临床救治用血的报告。 嗯嗯嗯。主要是增加到了48个啊，那确实是一共是48个。 哦，一共是48个。 对对对对对。 哎，以前就已经挺多的，我有觉得是 更多嘛。现在 到这个繁华一点的市中心啊， 对对， 或商业大厦门口啊，都会有看 到。义务献血，这个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对， 嗯， 奉献爱心嘛。 是。再来看看2009年的时候，地铁4号线开通之后啊，本市每年都有新地铁线路开通试运营。 嗯， 未来的3年，咱北京仍然年年通新线。到时候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呢，有望达到900多公里。哎，咱市民在中心城区平均走个700到1000米啊，就能够碰到一座地铁站。 哇，越来越方便了。 对，轨道交通快速发展，也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平均每1公里至少需要60名工作人员。 哦， 如果再算上安检员、安保人员等等呢，需要的人数就更多了。初步统计呢，本市轨道交通领域3年内至少需要将近3万名相关人才。 商机啊， 三万位 商机啊， 就业呀、啊，对不对？ 就业的机会，年轻的朋友大家可关注好了，这个有远见哈。 所以 在选专业的时候， 学习这个专业的同学一定找工作是非常有优势的啊、哎，因为他这个缺口大呀， 对 吧？ 对， 需求量大， 发展很快嘛，对吧、嗯？所以这个学生朋友们，千万不要说现在工作不好找，你得找对了。这个切口和切入口，对吧？这个很重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各位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今天互动话题是说，您觉得什么事儿特幼稚？什么行为做法特幼稚，无论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尤其是哎方方面面吧， 对， 都可以讲一讲， 对， 是吧？你 Kitty 说，我觉得你说这人要30岁往上还在马路上打架，这太幼稚了。 对，这个不好，这个不好。 30岁往下打架也不怎么成熟。你多大呀？ 嗯， 我29。你呢？ 嗯，19。 我29岁半，啊、来吧。这有意思吗？你觉得这 没意思？ 这更幼稚了，这个、 没意思。 啊你看那淡蓝色的天空，我有一姐妹总爱说要抱抱，我觉得有点幼稚。 这 那你想一大老爷要抱抱， 求关注，要抱抱， 你不抱抱我吗？我还是报答吧。也没有没有没有，他就其实这种事儿吧，今儿早上起来也在跟同事说， 对， 就有的事儿你跟家里人交流的方式吧，别拿到外边来，跟陌生人包括同事。普通的朋友这么交流不合适、 哦、对，就是你得有个分界线，有些话比如说是和家里人说的，有些话是跟好朋友说的，有些人跟同事说的，就是关系不一样，距离不一样， 是啊， 字眼儿得讲究点， 你比如说你怎么没买票啊，上车嗯，要抱抱。这不成， 能免票 吗？你还把票补了吧，这个说说啊，您觉得怎么个做法特幼稚啊？ 你觉得怎么是幼稚的呢？你就觉得我幼稚呗？ 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想法也有点幼稚。击鼓书屋说了，现在应该反了，你就应该都改成20成年，现在孩子不咋成熟。哦，有点，就他这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说是吧？我觉得这个家长朋友得注意， 因为这岁数还太大了呢。对 对 啊，就是什么叫岁数还大了？岁数活人活的时间还长了呢，是吧？这岁数这么大，欢迎大家说说啊，什么事儿是特别幼稚的？您觉得什么做法？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对，哎，这个葛大爷8827就说了， 嗯， 要说幼稚啊，得说我爸。 火 丢都60出头的人了，还总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偷偷掐我一下，或者这揪我腿上的汗毛，还和我小姑打闹。你说说这60多岁， 哎， 但是还挺可爱的哈。 对对对，人家有这老顽童周伯通的气质， 对，可爱。 过两天你回去一看，跟家左右互搏了，这都是高手。就是说，哎呦，珊珊来了，吃油饼了吗？今天我们单位也有油饼豆浆，要不堵车，要不然你来了吃两口吧。 咱们俩一起摇吃一下。 不过路上堵车，估计我也吃不上。 我今天说了嘛，升级版带糖的，中间还是红糖呢。 嗯，谢谢您啊。 我今儿，哎，对，还有这个，波波先生就说了，我就觉得吧，身边有的人如果说话不算数，不管多大岁数，我觉得还不如小孩呢。 哦，说话不算数。 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啊！ 明儿那个咱俩一块儿上节目啊，我请你吃早点。嗯、 真的、 啊， 糖油饼吗？ 闷儿，是不是这种感觉？你觉得？ 哎呀，我身边这个人真是幼稚啊！ 不仅幼稚，而且无聊。这瞎说的，前的青春说，今年过年我见到老同学了，我喊他的小名儿、他说你还没长大呀，说我幼稚。哦，这要大街上喊人二狗子，也不合适哈、啊。 这个我觉得还算挺可爱的，你说是不是？ 但是也没人叫这小名。我这小名也不对啊。 哦， 但是你分场， 对对对对对， 这是分场合。 对， 对， 对， 分场合。你要叫铁蛋儿，你说这个在大公司里， 哟、哦，还真是。 铁蛋儿，你都当总经理了。 比如说哪天同学聚会，突然碰到一朋友说：“哎，咱俩这个办公室前后楼啊，对吧？”我说：“对啊。”结果第二天出现在我办公室，然后叫：“嗨，二狗子。” 这个二狗子绝对不会有人叫这小名的，你放心吧。 真的吗？ 这绝对不是，对，例子举咱举的不对。这不是太好的话啊。 但是有点， 就比如说吧，叫二蛋是吧？你这个对 二蛋，哦，二蛋 铁蛋是吧？就叫这个呀，什么那个，这不是俗北，就是传统的，好像说这名字起的一般一点，这容易养活，过去人不就是这么觉着吗？铁柱，哎呦，铁柱。 你说这我想起王自健身边那俩建国和蛋蛋是吧？ 何云说我已经给怀孕的媳妇儿送到朝阳门他们公司了、哦、哎呦 真是棒辛苦啊， 这是成熟的表现， 这是真爱。 哎，你要是让怀孕的媳妇儿把你送到朝阳门公司就有点幼稚。 魏华就说了，和儿子去滑冰车，儿子站一边看我比划了半天，然后说你幼稚吗？ 来吧，送上这首歌曲。怎么样，听了这歌大家心情好不好呢？ 我心情挺好的，尤其是看了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之后更开心了呢。 对对，说说您觉得什么行为特幼稚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 双手插兜说怎么着我媳妇儿早上起来给我做饭了，给你们看看。 我刚才看了太羡慕了。 对，一大六小，哎，一大几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怎么样，怎么七个，一大六小，这个是糯米团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顺着数一下， 二四六七八个呀。 哦， 一 对，八个。 哦，对，真的，我怎么数的呢？哎，我这数学跟高磊在一起的说，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糯米丸子，中间肉馅再裹上一层糯米，再锅蒸呢。大早上起来吃这个，瓷实黑， 够横的哈。 对，不错不错， 这是幸福，满满幸福的味道。 是欢迎秀幸福，欢迎说说您觉得什么行为是幼稚的？片花之后给您说热点消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说个好事儿哈，这个尤其对很多这个身体虚弱呀、或者岁数大的朋友绝对是开心的事儿啊。应对降温，供暖延长五天，居民采暖延期到20号的24点结束。 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好消息呀、我可喜欢暖气了呢， 对吧？ 昨天呢，大风带来新一波的降温，也带来了温暖的好消息，就是刚刚王一提到的这个为确保居民平稳的过渡这一次的降温情况，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延长五天的供暖，居民采暖期呢就会到20号的24点结束。 目前呢，市城管委已经下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力做好延长供暖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 延长采暖内呢，对供热服务的要求不变啊。各供热单位要确保居民室内的温度达标，也就是必须得达到18摄氏度以上的标准呀。 嗯， 不得以任何原因提前停暖，同时要确保供热生产的安全。针对市供热服务管理平台中尚未接见或办理的这种供热投诉，要加大对相关供热单位的督办力度。同时呢，12345热线在3月20号24点之前继续受理转办市民关于供热问题的投诉。各区要加强延长供暖期间对各供热单位服务的考核，及时督促供热单位尽快解决市民反映的问题。 按照北京一直以来的惯例和相关的规定呢，采暖期一般是当年的11月15号到第二年的3月15号。比如说 昨天一般是， 对，就是每一年的大概的供暖期是这个时间段。 嗯， 如果遭遇到特殊的情况，比如说3月15号以后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低于5摄氏度，或者遭遇强降雪、极端天气等等，就有可能延长供热了。那这一次延长供热对于北京来说呢，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 此前北京就有过几次延长供热的先例，比如说2009年的11月1号，北京降下了20年来最早的一场雪，那一年呢，北京就首次启动了提前供暖。2010年的时候，由于气象部门预测在3月14号、15号，北京将会遭遇雨夹雪的寒流，这供暖呢，当时就延长了一周，这也是北京首次延长供热。这个采暖季前后呢，共增加了供暖22天，这是历史上的事儿哈。 对，就算过几天停了暖气呢，大家伙也不用担心家里的室温会一下子降下来。由于供热启动和停止都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停止供热，市民家中的暖气也不会马上凉下来，而是会逐渐的降温啊。当然如果您身体确实比较虚弱的话，也建议您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措施，搞个电暖气呀， 对， 或者什么的。现在不有那种什么叫什么坝，洗澡的时候用 浴霸。 哦，对对对对对对， 嗨，我一直想把那个装在卧室，可棒了。 我天哪，你别开着睡着了，我烫着在。这个是好事儿啊。 对， 再来说一个大家都得注意的事儿。 对 啊， 咱这个北京居民脂肪肝儿检出率最近越来越高了啊，尤其是60到69岁的这一个组，检出率接近30%。 对。3月18号是全国爱肝日啊！北京市卫计委透露说，目前脂肪肝已经成为困扰成年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 嗯， 回想一下自己的体检报告吧。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市居民脂肪肝抽检率排在全市健康体检异常指数检出率前10位，其中男性脂肪肝检出率排第3位，检出率为27.3%；女性�脂肪肝检出率排第7位，检出率为15.1%。特别是60到69岁这个年龄组啊， 嗯， 脂肪肝检出率达到了32.8%，其中男性检出率为33.4%，女性的检出率为32.3%，接近总体检出的这个数据的30%。 哎呀，大家都得引以为戒啊。 嗯， 这个专家就表示，随着市民饮食结构的变化，除因饮酒所致的酒精性脂肪肝以外呢，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呢患病率日益升高。 对， 由于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可以发展为纤维化和这个肝硬化，甚至肝癌，这种病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和我国慢性的肝病常见病种。 主要是多运动，少吃高脂肪、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 对 啊， 增加点代谢。 是是是。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患者中，中青年居多，80.7%为身体超胖或者超重。 超胖就是说太胖了是吧？行，那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大家想想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吧。 对， 一会儿继续。 注意了注意了，3月15至18日，大中电器空调盛宴将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3送1，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详见店内活动。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1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特惠金融产品，免费参与广发年度大型活动，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广发银行网点。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不因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好，听众朋友，咱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晴，偏南风1到2级，气温0到4摄氏度，相对湿度55%。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另外，咱们了解一下洗车的指数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本是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点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是在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小屯路北口西向东持续车多拥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呢进城方向车流比较大。 复兴路卢谷大街到五棵松桥路段呢进城方向持续车多，这队尾呢还在不断的延长当中。杏石口路汉河路段进城方向车多。 还要提示的是，富石路富裕桥进京的方向路面已洒事故正在清理，后车拥堵严重，队尾还在不断延长，目前呢接近了双玉桥，建议后车绕行莲石东路。再来看一下呢，目前还需要关注到的是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北五环上清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另外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尔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建国路大望路到四惠桥西向东，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一起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日国际金价开盘于 1324.53 美元后小幅上涨，最高呢达到了 1327.86 美元后转跌，晚间的美元指数走强，金价承压下跌，最低达到 1314.75 美元后反弹，随后围绕1316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1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间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挂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北京时间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我们要说到日本把这个成年人的岁数从20岁变到了18岁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你觉得周围的人哪些做法哪些行为特幼稚。 对，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我们等着您的这个有意思的短信消息。我刚才看了一个难受的李小胖就说了， 难受的，你怎么老找着这个难受的名字 我喜欢这个瘦，就是那个胖瘦的瘦 哦， 很难受的李小胖。 是的， 这是我的心声啊。他说了，哎呦，我老公36了，每次开车吧碰到这种并线不打灯的他都不高兴，就会打几下那种特闪特闪的灯，然后说一边这个打着这个灯一边嘴里还叨我说，让你并线不打灯，让你并线不打灯，然后扭过头还得问我说，哎，你说他能看懂我在提醒他打灯吗？我心里这个汗。 但是好像也不是说人家就特幼稚了吧， 就是他就认为他可能觉得他在求一个关注，回头还得扭头问问他，你觉得他懂了吗？哎呀，其实这个行车上路哈，大家一定要就遵守交通规则，给其他行方便的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在路上畅通。 对，反正你并线不打灯这事儿吧，他有点自私， 不好不好，真的。 对，这有点幼稚。 咱们都注意哈。 来说说吧，这个珊珊大美女说，我觉得吧，插嘴就忒幼稚了，人家说话呢，干嘛呢你？ 啊， 说谁呢？我也很心虚。 我也想知道。 不是他那个意思，就是比如别人聊天，你不找到合适的时候就来搭茬。 对，尤其是大家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如果聊自己一个什么事儿，你让人说完了，对吧？ 哦，其实我觉得搭茬不是最幼稚，是打听，哎，干嘛？啊，人说我们家私事，哎，什么？你家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哦，或者他说插嘴嘛，就人家说一半儿，对吧？还不是接话， 哦、 就打断人家还没说完呢。这扫兴嘛，是不是 不敢搭了怕幼稚。搁咱们这儿我觉得这很可能造成工作不顺畅我们这儿就都得搭上，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好到呢，大家就顺便有的时候有一些事儿吧，咱自己做了不觉得， 分析分析， 对吧？今儿一归纳总结，或者朋友们说说自己家身边的事儿啊，自己的事儿啊，一下意识到，哎呦，我身上可能就有这问题。 于建国说：“这个吧，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理想主义色彩，在旁人看来呢，我就比较幼稚。” 哎呦，我还挺喜欢他的，经常的自省和自嘲。 那你接着就来说这位你喜欢吗？说再见说，哟，油饼女神你来了！ 哎呦喂！ 我觉得给别人起外号这事儿有点幼稚。 真的，如果是夸我好的，我就还蛮高兴的。比如说“油饼女神”这个名字，我其实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那要叫你“豆浆女神”呢？ 可以，“豆汁儿女神”也行。不是特别挑。 哦，是吗？ 而且是和美食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人生的最终梦想。 好嘞，那你再念念别的。 好嘞。 啊啊。 比如说这个丽丽、 啊、 现在的孩子幼稚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追星追的死去活来的，还有就是自称是谁谁老公老婆的，我不喜欢啊。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 觉得花钱花特别多，然后你又不挣钱、哦、 然 后呢 你又不挣钱， 自己攒下来爸爸妈妈给你的早餐钱，然后为了买张演唱会票、 哦、哎，这真有点意思， 对吧？ 就你身体不好，他想爱你也爱不成了。 哦，对， 你考虑过这问题吗？ 你得壮壮的、嗯、学习好好的， 你这要急死你那个什么什么公 什么公 什么什么婆什么公的， 对对对， 这不急死你公婆吗？ 就是。而且丽丽这朋友说，她觉得特别幼稚的事儿，就是你喜欢明星就喜欢嘛，还跑到网上互相，一群不认识的人、 哦、 互相还那儿为了自己的艺人在争取权益，有时候是有点、 就是喜欢的人呗，对对，反正别过分，是吧？ 对对对， 这得需要引导，这真的。豆芽说，我老板30多人，老是问我你玩什么游戏啊？我说我不玩，他说这不像年轻人，我觉得他特幼稚。 你玩游戏吗？ 我不怎么玩。 哦，不怎么玩哈。 就是我玩游戏大家可能也不爱玩，扫雷 啊。你比我还我真我以为我已经很 out 了。 什么？你说什么意思？落伍是吗？ 我就很落后了，因为我天天爱消除嘛。而且这是我唯一的游戏，你知道我在这个朋友圈被人们称为爱消除小公主。 真的？你不是油饼女王吗？ 现实生活中我是油饼女神，虚拟世界里我是爱消除小公主。 谢谢你。你这个我觉得你比所有的信息都幼稚，真的，真不枉我看着你。 我就是要以身试法、嗯、就是 啊 不是，我就是要自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怎样才是幼稚的行为。 圆圆说了，朋友公司的老板40岁了，想开掉一个员工，理由就是看他不顺眼，可是这个员工有公司股份，如果离开就要给员工几百万，老板也不想给这么多钱，最后和员工说，要不咱俩抓阄吧。这算不算幼稚？ 幼稚。 这看他不顺眼，我觉得这老板可是。 但是这位老板特别棒，在于他还敢承认。 啊，对对对，就是说他是个坦诚的幼稚的人。 对，很坦诚的就说。 因为你应该从公司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人，不是说你个人喜好，对不对？ 嗯，对。嗯、但是他就敢直说， 对对对， 我不能要你了，因为我不喜欢你。 对，要不咱俩抓阄吧。真挠你，我跟你说。雪莲说了。我有这个朋友啊，我跟你说，30多岁了，孩子都7、8岁了，还不想着好好奋斗，天天跟家玩，在家玩不说，还不照顾孩子，真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 你说这个 啊，真这语气，真不知道人老人家怎么想的， 真不知道人老人家是怎么想的。 我天哪，你这语气，你跟他一块玩去吧。 我这个现在吃饱了底气足之后，都用在这儿了，阴阳顿挫特别的到位。 是是是。张鹏说，今天这话题为什么没有高磊？他幼稚啊，他。因为他来了之后我们俩都没说话的机会了，他太幼稚了吧。有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浩然 他最近总是哼歌，苗山最近总是哼，那天让他帮我打杯水，他居然哼唱着，你哼一个。 哼的是哪个歌来了那天？ 名侦探。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但后来我就想，这杯水里他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对，他一直在问我说里边下了什么。哎呀， 对，要不然你干嘛平白无故的端了一杯水哼唱什么名侦探柯南， 而且还主动的说要喝水吗？ 对， 搞得一切都有炸的样子。 对对对， 是不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王一， 我是苗山。 哎，今天互动话题是，您觉得周围的什么行为啊是非常幼稚的？找到北京 文 艺广 播。 接下来说说有用的消息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说点这个严肃的哈，也不太严肃，说电视剧。 好，好嘞。 咱们说个更严肃的啊，那个说话之前把话筒开开。 好嘞。 这个业内人士呢有个呼吁，就说这国产剧啊、 嗯、 你多些工匠的精神行不行？哎，少来点套路， 没错， 好不好？ 好。 每年的上、 哦、 每年的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总会冒出一些刺耳的大实话，继去年的斥责演员片酬疯涨之后，今日举行的上海电视剧制播年会上呢，就上海文广集团的这个总监王磊青又开炮了，说针对国产电视剧套路满满的现象，这个王磊青的犀利吐槽就有点像单口相声啊。这个谈判都去华尔街，恋爱都去巴黎秀，打枪都去唐人街，开炮都去索马里， 一套一套 一套一套的、啊、大女主满街走，帝王嫔妃多如狗，这段话引起了现场一片哄笑的同时呢，但却也道出了当下国产剧创作道路上的遗憾。 话糙理不糙， 没错、啊， 如今你要看似繁荣的中国电视剧市场，实则充斥着各种套路。比方说啊，王磊青就概括为两长一短、 嗯、 电视剧剧名和集数那是比抻面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八十集 跟拔丝的似的。 对， 剧本孵化时长越来越短了啊、 哦。 对于电视剧名，从以前的两三个字到如今的十几个字啊，这个剧集也是非常长。哎，王磊青人就说了，大多龙头烂尾水蛇腰，好像古装剧没有七八十集就不能叫个大剧、 嗯、 那中间是否有注水啊、 嗯、 啊，那就还用说吗啊？大家对长集的电视剧争议很大， 对 观众需要五十集以下不掺水的干货剧，是不是你这个什么肉啊什么菜啊水太多了，我们 对 还不干呢。 对 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有时候看个电视剧吧，我就发现上一集明明已经演到这儿了，等到下一集我等了一天，终于等到第二天演更新的时候，哎，一上来先重复后15分钟。我真的有过这种情况。 对 我说我这 磨分你， 你说我这能扛多久呢、嗯、 扛不了多久， 扛到最后我就只能我不看了呗，弃剧呗， 对，吃油饼去。 对，嗨， 这个市场啊，其实是需要30集左右的快节奏的抢新创新剧。 对、 哎、这个电视剧怎么长的呢，我给大家说说。 嗯， 请来优质的编剧先给写，写完了人比如说写个20-30集， 对， 再请来很多这个实习的写手，人家也是无奈呀，你就往里给我加吧， 扩充 加一些可有可无的 注水。 哎，对对对，相比剧名集数呢，像面条一样越抻越长啊，一部国产剧的剧本创作之草率令人啧舌。哎呀，一般美剧12集剧本人家得半年，咱国内部分 IP 剧50-60集的剧本5个月人就出来，这可是翻了倍的啊。 对，创作过程， 对，集数是人家5倍啊，时间呢比人还少1月。 那可不是吗，我觉得还是要多珍重、嗯、因为现在这个电视剧市场竞争压力很大，大家这个品位这么提高的情况下，您这随便拍的话我们这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剧本速成，这就急功近利，直接出来一波被观众指责为剧情无脑的电视剧。 没错、 哎、刚才说到的谈判都去华尔街，恋爱都奔巴黎走啊，这折射的就是这种现象。 哎呀，这个话这个好有才华呀。 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工匠精神，不体现在你海外拍摄华丽跟风，而是落实于创作各个环节。你把钱都花海外取景上了，还不如把钱落在实处。 没错， 给人创作剧本的人呢。此外呢，人家还提到了，要是对这几年大行其道的大女主剧保持警醒，过度消费古装女性成长题材，也是如今制作方偷懒跟风的一个套路。 对， 是，好像古代的女性，哎，这妇女解放得提前1000年吧、啊、 主要是一个剧成名了，大家觉得哎，这是一成功案例，我得复制，就跟风来了。 对对对，大甄嬛之后贾环呐、啊、什么那个 李环玉环的、 哎、对全上来了啊。 最近几年的传统电视剧产量逐渐下降了，产量最高的2012年新剧达到391部，2016年的时候仅有271部，去年就241部，是近10年来最低。 对，国产剧数量减少未必是件坏事。此前呢、嗯、国产电视剧被诟病的就是产量过剩。 没错， 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剧的制作方完成之后呢无法播出。目前呢产量降低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促使各大影视公司推出精品化的剧集。从2015年至今，头部优质资源电视剧进一步被东方、湖南、江苏等这种一线卫视垄断。 嗯， 咱不是非要称人家为一线卫视， 对， 人家做这事儿够格。 对 吧， 对。 那么但是顶尖好剧依然有点稀缺，卫视的收视率不低于2%的剧仅占总剧集的0.5%。像人家外国的电视剧每周都公布收视率， 没错， 不好你就腰斩。 对、嗯、而且他们那个像美国的很多美剧啊，一个礼拜 更新一集，那一集跟电影似的那么长了，也相当复杂。 对对对对，所以收视率在1%到2%的剧仅有5%，弱剧满地都是，近80%的剧收视率都不到0.5%。 我刚才就看这一年数据200-300部，我怎么印象里一年也就那么几部呢？其他就是分母了。所以说数量减少这不是问题，因为很多你可能都不看就直接转台了，也浪费，不如来点精华剧。 对对对对对， 嗯， 一些貌似发生在当下却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生存和情感毫无关联的属于叫悬浮都市剧，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电视剧， 假装现实剧。 对，其实真正的像《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生逢灿烂的日子》这样的剧是真的好。 你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口碑好，这个票房也好，然后市场上获得的经济收入也好，这有的时候就是说明问题。 对呀、 我们的品味非常之好。 有这么表扬自己的吗？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大家有的时候我就去网上看看大家写了电视剧的评论，哇，这好有才华，大家总结都非常对，所以我觉得好剧是有目共睹的，希望咱们这个电视剧制作团队们真的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对吧？ 就是因为啊，广告商投得太快，钱赚得容易，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想，万一哪天你上岁数，你想我这看电视剧都想不起来， 那可不是吗？你说有的时候现在想想精彩经典的这个戏，一到春节五一十一，咱们经常看到还是经典的这些。 对呀、来点这样的不好吗？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 还挺带劲的吧？ 可带劲了，而且换了一种风味。 当你老了，别幼稚。 当你老， 对对对，听着这么温暖的歌，我们来聊聊别人幼稚的行为。 好嘞。 或者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说自己，对吧？别光说别人啊。 你以为这些人说的都是别人吗？我怀疑他们都是假装。哎呀，我你 认识个谁谁谁？ 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这样的，对吧？这是不是一个套路吗？ 对对对对。 我想跟你请教一个情感问题，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最近， 赵博说，我有一男同事30岁了，还和小孩一样，说变脸就变脸，上一秒烦躁，下一秒高兴跳着走了。哎呀，给人感觉特别幼稚，积极不稳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朋友。 哎呀，这个 这是有点过分的感觉呀。 对，我觉得这个和后面这个朋友说的这有点像， 这 无敌， 这可能有点那个神经质， 活在自己的开心的小世界里。 对对对对对， 无敌就说：“主持人，你们说说啊，现在我们家这个20多岁的孩子张嘴就叫妈妈，这个算幼稚吗？” 在家这个可以吧？ 我觉得 人家是那么叫，像你那咿呀学语那语气，人家妈 妈。妈 妈， 那你要是妈妈，那就一点没有问题啊。 母亲大人， 那您怎么这成熟啊？ 你刚才说完那一刹那，我感觉真的穿越了。 你不要占我便宜啊！我跟你说。不是，但是你说赵博说这么好吧，是吧？我那同事这样变脸不好吧？可以叫我暴躁文人， 可以可以。 你这名字就不幼稚啊，文人还暴躁。行，得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行为特别幼稚？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我觉得那音乐不好，我给它换了。 对 对， 这个舒适。 对对，这舒适。接着说，怕是呆呆哟。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舍友，我们都在看那时候比较火的电视剧《余罪》。啊，我知道，我知道，是那谁演的吧？ 前年嘛。 啊，对 对吧。 而他自己在看《天线宝宝》，我们理解不了。哪怕是看《熊出没》呢，我们觉得他是一假大学生。我觉得你这比方还不如他那天线宝宝呢。 哎呀，你这说完之后我就有点汗颜。 对， 我怎么好像也干过类似的事儿。 我也看过 天 线宝宝。 而且 我觉得那不叫幼稚，那好像应该叫纯真吧。 咱们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了。到自己这儿就是。 我有一个类似的事儿，这是我自己的。 哦。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拉我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有书店气氛的一个咖啡厅，说：“哎，咱们去喝一咖啡。”他说：“我正好有活要干，顺便看看书。”人家掏出一本厚厚的小说，然后那天我正好在书店买了几个儿童绘本，真的，我其实是送人的。 哦。 但是正好他坐书店里，我说我也不想去拿人家书店的借着看，我干脆看看这几个绘本吧，我就掏出来了。结果那朋友在旁边看了看，说：“一会儿服务员过来问，你就说咱俩是拼桌的，好吗？” 他没说，你就说你是我侄女，就不说。格云说：“我觉得比较幼稚的行为，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参加文艺广播的互动，然后还没被读出来啊！以后这一边开车一边发的，我们就不给读啊，就是不能提倡。” 嗨， 是不？它危险啊！ 对，危险，您要注意交通安全哈，驾驶最重要。这个赵博刚才就说了，哎呦，这爱消除里面的图，如果换成油饼、糖油饼、油条、豆浆、豆汁儿啥的，你心情怎样？ 他哪还有心情玩啊？ 爱消除。 这奇葩男总遇奇葩事儿说了，哎呦。这不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奇葩男总遇奇葩事吗？ 车身上贴满动漫车贴 算吗？ 这算吗？ 要贴太满看不见道，可能就有点算。这不太好吧？他是不是检查的时候过不了？ 我觉得 年检的时候还允许吗？ 我觉得贴画可能还好， 啊， 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个 新，哦， 立体 3D 的 好多小人儿，啊。 对，那天我看有一蜘蛛侠在后备箱上， 对对对，那算什么呀？ 你说这是个什么？ 我还看贴了把大斧头的我都见过。 我想看下雨下雪之后怎么办？ 自重就变大了， 对吧？哎，第二天早上发现有雪人儿。 是是是是，哎，赶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演出的消息吧。啊， 好嘞。 由国家京剧院着力打造的初春演出品牌2018至春天优秀剧目展演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开幕，13台剧目共计17场演出，持续到4月16号。 中央芭蕾舞团一年一届的创意工作坊晚会将于4月3号和4月4号在天桥剧场登台。五部作品即将上演的是《鱼跃龙门》《我欠父亲一个拥抱》《记忆的宝藏》《归途》，都是现实题材，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舞台表演方面的规矩很多，但近日在鼓楼西剧场上演的舞蹈剧场《神圣缝纫机》却让13个8岁到13岁的孩子打破了这些规矩啊！他是把舞台交给孩子，看似荒诞无意义的台词伴随着孩子们天真的面孔和干净的嗓音有了另一番别样的意味。 由刘一伟编剧并执导的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将于3月30号公映，影片由小沈阳领衔主演，陈意涵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喜剧。 由索菲亚·科波拉执导的《牡丹花下》将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展映啊！电影改编自托马斯·卡利南的同名小说。哦，演员有科林·法瑞尔、尼可尔·基德曼、克里斯汀·邓斯特、艾莉·范宁等著名的演员来联合演出。 仅仅花了7万块钱就拍出来的高分恐怖片《中邪》将于4月4号清明节档期上映。该片由青年导演马凯执导，全体演员都是横店的不知名演员。 宫崎骏首部 CG 动画《毛毛虫菠萝》最近也曝光了剧照啊，他还是坚持了手绘动画，该片有望于2019年上映啊。接下来是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欢迎继续互动话题，说说您觉得幼稚的行为。 一汽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欢庆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豪华大礼， 相约新春越享假期。 一汽马自达全新管家服务，用心让您更安心。 几月买空调更划算？ 当然是三月。 三月哪里买空调？ 当然是大中电器。大中电器3月15至18日空调盛宴火爆开启，格力、美的、海尔等品牌提前预存50抵500，全场家电买三送一，买空调3月15日来大中电器。 详见店内活动。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尤焕玲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尤工您早。 您好。 您好您好。今天这个天也是说冷就冷了哈，您给我们大家说说最近这个天气的走向可以吗？ 好的。今天这个北京的天气呢，就这个气温呢是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最高气温呢预计在10度左右。但是呢，今天这个冷空气呢，就昨天影响北京的冷空气呢，已经逐渐走远。这个风呢是小多了，天空状况呢是晴朗少云。总体来看呢是晴朗少云，这个微风比较平静的这种天气，气温呢稍微低迷一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今天还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那明天和后天就是双休日的天气呢，还是有一些变化。明天呢，就是天空云量有明显增多，是一个比较阴冷的这种天气。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预报呢也只有6度左右，主要呢是受到这个天空云增多的这种升温的影响。明天的南部地区呢，还下午后呢还可能会出现点零星的弱的这种小雨或雨夹雪天气，但是城区和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降水的可能性呢，现在来看呢还不大。那周日呢，这个天空状况呢又转好，阳光呢又再次回归，气温呢好像将大幅度的回升，最高气温预计到14度。就是北京的天气，总体来看这个气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呢要特别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那您看这个气温什么时候能再回到大家认为是春天那种暖和的感觉呢？ 这个春天的气温呢，北京的春天的气温呢，就是在这种波动的这种在波动中逐渐缓慢回升的。像周日最高气温14度，大家可能又在最后能感觉到浓浓的暖意。尤其在中午前后，还是应该是比较舒适的。 那要是比如说大家想去这个出门旅行的话，尤其听说南方是不是还在降雨，还是有点凉啊？ 是的，主要是就像昨天这个影响，咱们北京的冷空气在逐渐的南下。像昨天的南方呢，已经这个江南地区呢也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降温天气。今天呢，这个冷空气还是在逐渐南下的这个过程中，在南方的表现呢，就是这个由于南方的水汽条件比较好，它呢就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像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呢，今天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像苏州、杭州、湖南、湖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大部分地区都是阴雨天气，气温呢也会随之下降。像上海呢，今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1度，杭州呢12度。这个天气呢，由于还有降水的存在，这个感觉呢会是比较阴冷的。到那在这些地方出游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多穿点衣服。另外呢，还是要注意就是，在这个西北地区，这个由于这个新的一股冷空气正在逐渐的这个形成和东移，在我国境内， 在西北地区呢，就是受到这股新的冷空气影响呢，像新疆啊、西藏和陕西的北部，还有华北的西部地区呢，那个今天呢，还可能今天到白天到夜间呢，还有可能出现这个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气，局地呢还有大雪天气。这个雪后雨雪过后呢，有四到六级的北风，而且呢局地呢会有扬沙或者的沙尘天气。就说新的一股冷空气呢又在逐渐的东移这过程中，所以呢我们关注这个已经影响到南下的冷空气，也要关注这个新形成的冷空气从自西北向东南也正在这个逐渐的影响过程中。所以这种天气的变化呢，就在春天呢，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的变化都是比较大的，都有这种降水和这个气温的波动都是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呢，无论去哪里，还是要多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老师，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啊，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适时的增减衣物。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京城高速黄岗桥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呢排到了清河大桥。在京藏高速上清桥北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排到西三旗桥。而在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功德寺桥。 京通快速高碑店路段进城方向外侧车道有小面包车自燃事故，后车拥堵较为严重，队尾排到了双桥。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排到了肖村桥。南五环这个廊伐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 对，在这儿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对自己的车更多的爱护哈，避免发生这种意外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小屯路北口西向东持续车多拥堵，莲花池西路的莲花池东路一线进城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要提示的是富士路富裕桥进京方向路面移洒事故还在清理当中，后车拥堵比较严重啊，提前绕行的话那建议您来走一下莲石东路。北京文艺广播啊，掏心的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其实我们今天互动是有奖品的。 真的？ 对对对对。 啊， 终于想起来了。没有没有没有，特别给大家找了两张演出票啊。如果呢您今天跟我们互动，咱挑一位吧。 好， 挑一位送出这个演出票，送给这一时段互动特别积极的朋友。 对， 要挑一个啊，两张，可以去看演出。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我们说说，苗山。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说说您认为幼稚的事儿，跟我们聊聊。无论是您自己的、身边人的、朋友的、家里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是， 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别找我了。 阿尔伯特·韩说，我认为最幼稚的是有些长 辈，你说你是长辈就得有长辈的样子吧，你要说一些零零后才说的玩笑他不好笑啊，就微信里看来的 哦，就是有的人是不太能理解这个梗在哪儿。 不是，他是这样，我觉得微信里看的很多东西吧，它是文字，有的是文字好笑，不一定语言也好笑， 不太适合说出来。 对，还有呢，它本身就是冷笑话，可能长辈们对冷笑话这个概念呢还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很简单，多听那个小航的节目。 我刚想说我对冷笑话三个字就是从他来的， 我也是就特别形象的认识。小航是那个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的 讲冷笑话 多少年了，对吧，就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 我还记得一个段子，他讲的，他说有一天说，珊珊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好。有一颗软糖，他脚一软就软下去了，我说然后呢，啊没了， 鼻子都酸了要哭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哎呀、 这个、 反正还挺有意思的。 是张静啊，有什么意思、这个、 不是，我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张静说三十多岁了还装可爱的人，你说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哦天哪， 这可能是他自己，但是你看他照片他不是装可爱，这个人是真可爱的。 我觉得今天的这些短信句句都戳我心坎上。 你什么都招上了。 对，刘超就说了，我老公偶尔会躲门后边等我找他，每次都藏同一个地方，有一次我就故意没找他，结果他跟着门后边站了十来分钟之后自己出来了，说哎呀妈没憋死我。你说他幼稚不幼稚？ 你比他更幼稚，你瞧，你不出来憋死。这属于斗法呢，俩人啊，您 斗法， 那就败了。Smile 说，觉得那些改装啊，什么特别，有的真有弄个假的排气又吵人吧，尾灯闪闪闪闪闪，那是你该干的事吗？幼稚，改了半天也没什么效果。 你这不是还是发现他闪了吗？ 对对对对，不是，他那有的真的假装，人家是执行公务的车，人家闪。对吧，让你早点躲开。 对， 哎哎，别给这个有的人添麻烦。 对， 你这自己搁这瞎闪什么呀？ 咱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平常生活中自己玩自己闹自己开心都行，不要影响别人生活。 我明白了，他这车电压可能不稳。 你是说憋闪的是吗？ 就是他不稳他就容易忽明忽暗。 不好的这个咦就说了。你看哎占便宜。啊，我自己吧，就有一个特别幼稚的事儿。 哎呦，终于交代自己了 啊！他说我家娃四个月了，正是吃手的好时节。 哦、 我就看着他，我心里就想，这手有那么好吃吗？然后我自己就吃起自己的手来了。 天哪！ 后来想想，感觉挺好吃的。 谢谢您啊！ 而且最可怕的，他说的，一开始缩了，就发现缩了起来，停不下来。 因为刚才还有一个人，我没找着名字了，就是他就说这个 吃手， 大人吃手特幼稚。他小朋友他也得长牙，他也得磨啊。 对， 所以他没，他能拿起什么？他可不就是劲儿就吃手。 对， 您何必呢？ 咱不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 您理解错了。 这个就是要感同身受。 宝宝们自己心里苦，说我不会说话，说不出来。 这不正是心理学上讲共情？ 就是。我这不好吃，但没得缩。 姨说：“哎呀，我这手也挺苦的，你洗一洗吧，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我朋友圈某些人晒照的时候，刻意在某个角落露出某个特别昂贵的某种标志，关键都是认识的人，你晒那车标也不是您车，至不至于太幼稚了。 哎，你这腔调特别好。 这我就努力嘛，干什么呀？这是就，但是我觉得啊，你这见怪不怪。 你就 下半句呢、 啊、是吗？ 啊，你不知道吧？ 是什么呀？ 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哦、 不搭理我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又很尴尬、啊。 说，你就够幼稚的，我已经无语了，我真的啊。 就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我就想吐槽一下，在地铁里大声放音乐、嗯、我觉得幼稚。 哦，这太讨厌了，这还不是幼稚。这凭什么他大声放音乐，那我们要听不清报站怎么办呀？ 而且尤其是放我在路上月亮之上。 对，不是，比如说列车运行前方是我在路上。对，你这打扰人家呀、啊、见过吗？觉得这你这怎么的？不是，当然这首歌我很喜欢啊、 嗯、 我很喜欢，但是它不适合这么听。 对， 您注意不要在地铁里打电话，直接听音乐好吧。 就是 啊，这个小宁说，我身边有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发朋友圈总是给自己写评论，自己跟自己互动还聊天，还给自己回，他写评论还给自己回。两个月前别人跟他开玩笑他不高兴，两个月后他在朋友圈里骂人家， 受不了，哇， 一直记着呢，记仇， 就是他是错峰疏解情绪吧，可能是这样。这也太逗了，这个 糖炒栗子就说了，每次我看动画片的时候，我媳妇儿就说我幼稚，它真的挺好看的呀，名侦探柯南、哆啦 A 梦、蜡笔小新我都挺喜欢看的呀，我傻乎乎的乐，我媳妇儿就说我幼稚，人还不忘最后来一句要票啊，写一电话。嘿， 对，要票的写上要票，然后和自己的电话， 你看人家， 啊，对，我们挑一遍，你给哼唱一个，那个机器猫你不也会哼唱 吗？机器猫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前奏开始 当，哎，就是间奏嘛，是间奏。 谢谢您。 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觉得，但凡是看到这个小间奏片花的时候，就证明完了一半看完了。 哦，心情很沮丧。 对， 是我们这儿的互动也暂告一段落吧，要给大家说说旅游方面的资讯啦。那么樱花季来了，武汉大学呢也引入了高科技防黄牛啊，全国多所高校赏樱缤纷。 3月14号呢，备受全国游人关注的武汉大学樱花在三月春风中悄然绽放。目前呢，五大樱花属于初开期，预计一周之后将会迎来怒放期。 对，人家武汉大学说了啊，根据今年的天气和开花情况，综合园林专家的建议，武汉大学也建议大家3月20号以后公众进校赏樱能够看到比较好的景观。 嗯， 哎，花期持续大概也就2周左右的时间。 对， 因此呢，20号到4月2号期间，武汉大学局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另外呢，武大实行每天提供一次预约的方式分配参观资格，从技术上实现预约机会呢最大化。如果按14天计算的话，每位公众都有均等的14次预约机会。 嗯， 你得理解人家，人家很多武汉大学，我有朋友在那上学，说实在是太烦恼了，因为我们都不能正常的从一个就近的校门出入了，得绕远儿， 没错， 啊，是让同学和这个校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的，啊， 而且就说游客本身这个量大是吧，所以咱们一定要是， 量推大， 对对对，咱们一定要遵守咱们学校的这个规章制度。另外给大家提个醒啊，预约是获取这次限额的唯一方式，本人身份证是预约和接受核验入校的唯一凭证，武汉大学不收取任何费用。我觉得但凡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些哈混进来的人， 是是，有人说过说可贵了可贵了，那不是， 对，人家就唯一方式就是预约。 对对对，其实呢也不仅仅是武汉大学，放眼全国，云南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等不少高校都有独特的与公众互动的樱花季活动。 嗯， 咱来给说说啊，你要去河南来，哎，郑州大学， 对，3月份这正是郑州大学这个博悦长廊两侧欣赏校园樱花的好时节哈， 哎，你要去上海呢，哎， 上海就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啊，樱花大道举办樱花游园会、夜场活动，还有樱花跑等活动。 哎，西安， 你确定是西安？西安交大 啊，你那个不对。 好嘞，西安交大也会在樱花季举办校园开放日的活动，邀请市民走进校园。 对，人家还有志愿者服务， 对 不对？那每年呢，这个春天樱花绽放的时候，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那么五子顶西侧公路呢，有两排樱花树的树枝相连在一起。 哇，哦，这挺 不是 美的啊！ 天都是粉色的吗？组成了一条天然的樱花 隧道。哎呦，这个想想就美。 湖南的科技大学樱花树木呢，樱花树的树木也达到了近1000株啊，以这个日本晚樱也是红色重瓣吧为主，也有少数的白色早樱，还有全国罕见的绿樱5株。 哎呦，这也没见过呀。所以说这个春天里赏花就是关键词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出行假期去赏赏花。 那还有我们云南大学呢，我这一着急云南那个味儿都出不来了啊。 云南，哎呦，云南不知道， 咱就算了吧啊！就说云南大学这个学校的樱花也很美丽的， 对， 不论是位于市中心的云大校本部啊，还是地处郊区的呈贡校区，都挤满了前来赏花拍照的游客。所以说，其实全国美好地儿很多，大家不要一下都扎堆到一个地方去，啊。 而且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这个花期比较短，一般都是2周时间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最好都是您打算去哪儿，去人家官网看看怎么预约呀，提前安排好，千万别贸然前往。 还有咱北京呢。 我知道， 玉渊潭呀， 对，玉渊潭公园， 玉渊潭， 真是， 对对对对对。 其实咱对门日坛公园每年开花的时候特别美，各种各样的郁金香也挺漂亮的。 日坛是不错， 真的， 最大的一棵，全北京是树冠最大的一棵， 悬铃木啊，就梧桐树啊， 哇， 这是全北京市树冠最大，你在那树底下觉得天都是它撑起来的， 哇，太帅气了。 对， 所以呢，其实赏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由头，最重要的就是您得走出去，享受一下户外的 对 好时节。 对，户外呢，九寨沟补妆归来人气很火，连续三天门票售罄，必须您得提前网购了。 嗯，怎么回事呢？这个3月8号就开始了，按这个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原则，闭关7个月的九寨沟景区部分景观恢复了对外开放。 你看人多会写， 没错， 不说关闭，人说闭关， 闭关 的是修炼。 对，景区呢每天8点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2000人以内。截至到3月14号的12点，景区已经接待游客10196人次，平均每天接待游客大约是1456人次。 对，那么目前呢，九寨沟景区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暂不接待散客。景区的门票、车票实行全网实名制预约购买。哎，其实这样好像风景看得更美丽、更秀丽了， 对 吧？哎，购票的网站呢是阿坝旅游网，你就搜这阿坝旅游网嘛。 对，官方的 是那个。东坝西坝河的坝， 对， 是吧？ 阿坝州的阿坝。 对，那么咨询服务电话4000-88-6969啊，反正您这个就得提前订好啊，这样我觉得保证安全，保证赏鉴的质量， 对 啊，也有助于自然环境它慢慢的恢复。它受伤很快，但是恢复啊跟人一样啊， 对， 病去如抽丝啊。 对，咱为了以后能够经常看到九寨沟的美丽景色，咱们自己管好自己，是吧？ 嗯，来吧， 来吧， 广告之后接着来。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一想都是咱在北京互动的消息，咱就不用放这个别地儿的音乐了， 感觉又过新年了。 这8:50了，不得赶紧着，别到时候迟到了吗？ 对，您走着点。刚才我看一朋友说了啊，一直听，一直发短信，结果起一大早迟到了。 对不起您啊，今天说的就是这个。您周围是觉得什么行为特幼稚？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还有2张演出票会送给1位朋友。要票的朋友，您就写上自己的姓名电话，就知道您要这票了。 对。 不是，您得互动才给呢啊！小葵上来说：“那我要票。” 太直接了。 小杰杰说：“我觉得某些男朋友一生气就拉黑、删除、离家出走，就十足的幼稚。多大年龄了，我还我哄不哄就出走，就拉黑删除，简直不嫌循环。 幼稚不？ 嗯，你这不也循环吗？幼稚不？我要票，我们俩去看。”他都出走了你就别看了。 就是刚才有个朋友不说嘛，说你看我喜欢看动漫，我老婆就觉得我幼稚。这不是有一位老婆就来了，就说我老公经常看动漫，有啥子可看的。 这是云南的朋友呗。高帅说，哎，我有一位朋友真叫高帅，说了我跟你说啊，最幼稚的事儿在手腕上画手表，每天还得意洋洋和小伙伴们炫耀，比比谁画得好。 哎，这小时候我干过。 这要是大人干这事儿，除了是绘画专业的我能理解。 我想说，哎，王一，明天我给你画一个带秒针的。 我给您画一带陀飞轮的行吗？您只要手别动啊，豁出去是不是？我可豁出去。 我豁不了。 超复杂，哎，这个带响的。 还带响的。 大字明的。 这个特别棒。 捏手指头嘎啦嘎啦作响。 我嘎啦嘎啦，我听着声够吓人的呀。 3问，我给你画一18问的啊。 啊。 小弟说，我老爸有时候和小孩一样，特别严肃地说，你要少吃垃圾食品，都是垃圾。有一次我和我爸说我中午在外面吃的垃圾，我爸说啊，没给我买吗？ 哎呦， 爸爸也不太稳定啊。嗯， 这个小绝尘就说了，我有一个初中同学，说话一直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完全不考虑说出来的方式。 哦， 有时候说出话来别人也不舒服。哎，幼稚。 是是是，太考虑自己，这完全是小朋友的行为。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点不太接受，是吧？ 对，其实我们今儿聊的这个幼稚哈，还不光是不成熟，可能比不成熟还要 严重一些。 对，有一个大黄蜂就说了，啊，有奖品，我来了， 幼稚。 说什么了他到底？ 他说呀，我买了一打火机、哦、卖家发货了，短信告诉我，我就给人回复 卖家发货晚了。 哦嗨，然后呢媳妇儿就说真幼稚，然后他还说给你们看截屏，你看他还截一屏， 他到底怎么跟人说的呢？ 这个卖家就说了，大人，您订购的火器已经于今日启程。 啊，这嗨，那这个他就是讨好您呗。 他说话就是特别逗， 营销手段。 对 对对对对， 说话特别逗。 对，关键是这个，不过买打火机这个，您 哎，我 要少抽啊， 对 身体不好。 也不知道运输上行不行哈。 这有相关的规定。 对，陈琴就说了，我快50了，有时候我还跟老公藏猫猫，你说我是不是幼稚？ 浪漫，对不对？ 对，我没想到你后面能把慢说出来。 50了还是要说出来啊。这个人确实是浪漫啊， 浪漫。 海龙说了，哥们儿的女朋友总因为一些小事跟他吵架，觉得特别作，特别幼稚。你看我光棍一个特别自在，耶耶耶，特别自在。 但是你也没看到人家就互相作完了之后，俩人感情可能越吵越好呢、 哎、你这种自我安慰能说不是一种阿 Q 式的幼稚？ 我今天的结论已经很清晰了，我幼稚啊、 哦、我幼稚。我不是说你呢，说他呢。 是吗？我跟你说，我就一点好，我认。 小寻说，感觉这两天自己真的不太成熟，考在职研哦，苦等国家线迟迟不公布。哎，还说我30的人了，考试经历这么多，但是居然还是会焦虑，晚上都失眠了，是不是不成熟？这个其实真的是你上心， 哎， 对吧？啊，不过以后这心上在前面。 没错没错，这个是、啊、 反正已经这样了，别管了。 反正已经这样，大松心吧。 嗯， 这个 Jill 这位朋友，我猜啊、嗯、他估计是个老师，他就说考试的时候吧，这个有些同学就投缩在前方同学的后面、嗯、开始鼓捣作弊。我每次发现这样的学生我就想笑了，这是他看不见我，不是老师看不见他。 对，各位同学往心里去吧，这话 真是我们都看不 见。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嗯， 你看这街上 关心事 不怕鬼叫门， 哎，对吧？ 还有什么？ 放出一首电台情歌啊。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敲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 其实可能啊，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行为咱是没走入人心里关注，比如看个动画片啊、 嗯、 贴个动漫纸是吧，或者有的人呢也没关注过我们，才会出现这些误差。 对、 啊、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幼稚吧，有一部分是真幼稚，还有一部分是可以理解为挺 可爱的。 可爱 的， 对， 对对对，有点区别， 心里给自己留了一片这个童真的一片田，对吧？ 一片田，就是别霸占别人的地，就是。咱说说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啊。 好嘞， 讲的是这个日本啊。他有个特别，这个不知道大家在看日本各种电视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一现象 啊、嗯、 一些新入学的大学生啊，在和所谓前辈聚餐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前辈能喝酒，他们只能在一边喝果汁儿。 嗯， 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日本的法定成年年龄是20岁，而日本的法律同样规定未成年人是不能吸烟和喝酒的。 嗯、哎、换句话说呢，在日本大学里面，本科四个年级里有一半的学生是真真意义上的小孩子。 哎， 和世界上大多数18岁成年的国家相比呢，日本的儿童期好像有点长。 对，不过再过不久呢，这种情况就要改变了。3月13号呢，这个反正人家那儿政府吧，就发布了啊，就通过了一下，要将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到18岁的修正案啊。 嗯。 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力争在这个国会上也通过啊，2022年4月1号开始就准备实施。 啊，这是日本政府呢自日古代开始第一次修改成年的这个年龄问题。 也不是太古代，就是他的明治时代。 这古代嘛。 哦。这已经是近现代了。 对，就古 代。就过去吧啊。 之所以要做到改变呢，据说是出于经济考量。 哦， 毕竟未成年意味着如果要办那个贷款、信用卡这样金融服务，还得有监护人签字，就很麻烦嘛。 嗯 嗯, 嗯， 对吧？你抽烟喝酒人不是抽烟，抽烟就算了，喝酒人多了，他这肯定还是拉动这什么？ 嗯， 是这样的。嗯，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是18岁咱就开始成年了， 嗯， 当然有好处，就像刚才可以偶尔小酌了，但是 得干点成年人的事儿， 意味着18岁咱得承担责任和后果了，对吧？ 嗯，对对对，想好想清楚想明白，各位，希望大家都生活特别快乐。我是王一， 我是苗山， 稍后是娱乐72变。 金马自达春季关怀活动温情开启， 进店保养续保商业险有惊喜， 备品优惠专享答谢，可抽取。